2017年，在一片万众期待的声浪当中 ，Coco 李玟即将再次展开大型的世界巡回演唱。这个特别的名称“十八”，对于 Coco 来讲，蕴含着各种非凡意义。在18岁那一年，她谈了第一场恋爱；在18岁那一年，因为唱歌获得出道机会；在18岁那一年，离开挚爱的家人，独身飞往香港，只为站上舞台与大家见面。18对于 Coco 来讲是神奇数字，也代表她的逐梦起点。一起来听到来自 Coco 18。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在这首杨坤再度找来华晨宇合唱的歌曲当中，两人依旧是默契完好，一唱一 drop 的形式极致呈现出那一份来源于青春的狂拽姿态。而杨坤作为前辈和后辈华晨宇的二度合作，与此前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的听到的他们演绎别人的样不同，唱的和 rap 两个部分整合开来，除了依旧是一份令人深感惊艳的质感之外，成长于不同年代所赋予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色彩也有了一次进放的展示。一起来听到来自杨坤华晨宇挂彩。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情非得已》。 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手。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新歌推荐。 你的笑容在天空，像是电话中匆忙的加油，普通的拳头做最相同的梦，只要闭上眼睛，你就在我怀中。要记得常常念我，生病了要按时吃药睡觉，被子记得要盖好，要寄信给我，要寄照片给我，让我知道你过得好，有你爱我就已经足够。相信等我回来的时候，想许多改变过的会使我们更成熟，不会变得是诅咒。相信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是牵你的手，话没说太多，放在心中，只要你爱我就足够。想想念我，生命要按时吃药睡觉，被子记得要盖好，要寄信给我，要寄照片给我，让我知道你过得好，有你爱我就已经足够。相信等我回来的时候，都成长许多，改变过的会使我们更成熟，不会变得是诅咒。相信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是牵你的手，话没说太多，放在心中，只要你爱我就足够。 由美国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太空旅客》已于2017年的1月13号正式登陆内地的大荧屏。邓紫棋创作并演唱的电影的中国曲的主题曲《光年之外》，道尽两位太空旅客之间的纯粹爱恋。一起来听到来自邓紫棋《光年之外》。 我没想到为你，不能否宽到 破和冷漠，我们的爱微笑着闪烁，颠簸却如此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轻音闪耀着，它乘着风的。 TFBOYS 的歌总会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在今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他们带来全新单曲《萤火》，整首歌曲的旋律浪漫唯美，将三个少年磁性清澈温暖的音色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奏响了一曲冬日的抒情之音。一起来听到来自 TFBOYS《萤火》。 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奔向带后人海汹涌，森林也被城市替换，高楼重重。而长大以后，梦中飞舞的萤火虫，躺在我的身体陪我做梦。我相信爱是萤火般的光芒，在黑夜里迷路的人才能找到方向。我就是

空气灼伤，我永不相负。我已坦白将来什么曾为你抵挡，对月仰望，对天呐喊，对你疯狂，挥扎肩膀，荒凉悲壮，别忘记我模样，无我无名无常。太阳把它还给了黑夜。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左立时间。 河流把它还给了海洋，大雁把它还给南方，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还能够陪在你身边，小心翼翼不让你哭泣，陪你在最美的年华走过，我的爱人最后一句不要是我们的争吵，留下最美的笑容，时光不会将它带走，我的爱人最后一次拥抱，从此天涯海角，曾经的诺言还在那里，在海枯石烂背后，太阳把它还给了黑夜，少年把它还给了秋天，河流把它还给了海。大雁把它还给南方，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还能够陪在你身边，小心翼翼不让你哭泣，陪你在最美的年华走过，我的爱人最后一句不要是我们的争吵，留下最美的笑容，时光不会将它带走，我的爱人。 下雪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秋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